欢迎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德。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Discord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 好啦，之前 PlayStation 讲完啦 ，Summer Game Fest 讲完啦，咁啊轮到 Xbox Showcase 啦。老人咪等迟啲佢先。 都未有资料添啊，而家。 啊，咁啊，今次嘅 Xbox Showcase 真系有啲 show 肌肉嘅感觉啊！之前佢终于成功收购动视暴雪之后，佢而家名正言顺将动视暴雪。同埋包括之前 B 社都纳入旗下，佢今次嘅 showcase 咧就个名单就长咗非常上之多，净系佢同佢自己子公司嘅已经有非常之多嘅作品，亦都有唔少系有睇头嘅作品嚟嘅。咁啊，当然亦都有少量嘅第三方啦。咁我哋根据佢嘅流行起用，咁啊逐个嚟讲啦，咁相当地多啊。咁啊，首先系啲 online 类嘅，即系佢一路已经出咗噶啦，佢而家只系通常系更新啦嗰类嘢啦。咁啊，最多人讲嘅梗系 Diablo 4啦。 大菠萝四新赛季出咗啦，又出咗啦 、之前第四赛季啦，佢而家就讲今年十月先出嘅 DLC。咁咧，首先咧就系、是、应该可能都有唔少人听过，如果你打开机嘅话 ，Diablo 四个评价自从上次第四季赛季更新之后咧，个评价系好咗唔少嘅， 止跌回升嘅呢样嘢，我都听到啲玩开嘅人讲系 OK 咗嘅， 主要就冇之前咁浓咯。即系系你打宝啊，或者打宝啊，但系你打宝啲嘢都唔乱跌嘅，点好玩呢？即系当年仲可以话你将个游戏市场拉到好长，你要好长时间投入。嗰、那个年代大家都系年轻人，即系大家唔系读紧高中就系、是、读紧大学，梗系我哋同你死过啦。而家呢个年代，我放工最多打两个钟，你仲同我随便龙几啊个钟头，边度咁得闲啊？咁啊，所以佢将个难度啊嗰啲嘢都适当地调低。佢唔会变咗为咗抌波钟而抌波钟，净系呢一样已经改善咗好多个。 不过就系嗰句啦，有玩开嘅都系继续玩。如果你而家嚟咗坑嘅话，就无谓啦。 唔系可以翻翻嚟啊？咁啊，佢新呢个资料片啦，有两样嘢新加嘅。 新职业啦， 即系当然有新职业、新地图呢啲就紧嘅，废话就唔紧要啦。重点系佢将当年个佣兵系统废翻嚟啦，即系 Diablo 2嗰阵时可以请一个佣兵翻嚟，佢会帮你打噶嘛。然后你打到阿庄，打到唔啱用嘅，你可以俾佢，或者系你淘汰出嚟嘅都可以俾佢噶嘛。嗰、那个佣兵翻咗嚟啦，咁啊，另外仲带多一件。带只宠物猫猫狗狗啦吓，终于你唔使打完个 boss 之后系咁连点走去执地方啲金币啦，你终于可以搵只嘢帮你同你执晒啲嘢啦吓。即系当年打 RO 嗰阵时就点解要只玻璃喺隔篱帮你捉道具咯？你打你嘅，佢帮你执晒地下啲道具。呢两样嘢即系跟住你嘅东西，未必真系好有用嘅，但系会方便好多咯。 即系要打，即系讲就系呢类咁嘅呢所谓叫我叫龙 game 咧。其实就系打得爽嘅，你太多已经好麻烦嘅嘢嘅话就冇心机玩噶啦。咁有人简化嘅，只要即系一件拆装，一执个嘢拆低个某个ring 嘅话，就全部同佢帮佢拆晒。咁呢个功能悭好多功夫，大佬你龙已经够辛苦啦，你仲要同佢逐件拆，我实死你啦。 总之系舒服啲咯，令你打得舒服啲。呢类型 online game 要你长时间喺入边啊，你最重要就系人哋打得舒服啊嘛。即系其他乜嘢都系假嘅，你好唔好玩咧？成就什么卡都系假嘅，你打得唔舒服，要摸你就一个好强烈嘅成就感，你打得好痛苦嘅，即系好似只狼嗰类，你打得好痛苦嘅，但系打完之后你会好开心嘅，咁又冇问题。但系 痛苦同烦同埋烦躁系两件事嘅，有啲 game 系好痛，有啲 game 系好痛苦嘅，即系 Elden Ring 咁样玩到鬼杀，即系台湾嘅游戏铺推荐为最适合小朋友玩嘅第一只游戏 Elden Ring， 即系唔系 咁呢啲游戏。玩到掟手掣大，跟住你又死地机又玩落去，咁呢种游戏系 O K 嘅，咁难度高难度，但系有啲游戏系够烦嘅嘛，即系大菠萝之前咁样顶佢个肺，你系狂甩狂甩强甩，将呢啲好嘅标全部甩到废晒，点玩啊？ 即系唔系我讲嘅系呢个绝望等于痛苦减意义，系我而家喺讲 game 嘅地方讲哲学，就系讲紧你玩一只游戏。你中间经过痛苦，如果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就是绝望。咁当然你可以食狼咁，佢你玩完之后有好强烈嘅成就感，咁你中间嘅痛苦咪有意义咯。咁但系如果你玩嘅游戏其实唔系太大意义嘅，都系杀下时间嘅啫，咁你就必须要减低佢嘅痛苦啦。如果唔系，第一玩家就会非常之绝望。咁样大概系咁啦吓。 系啦，你要喺你要喺全球最忠实嘅 Diablo 4玩家 Elon Musk 都弃坑之前，你要快搞翻掂佢。因为阿马老爷已经喺之前嘅Stream 实榜就话：喂，唔掂，你再咁我都会离坑啦。即系连佢老人家都离坑，你就好大镬噶啦。 其他类型嘅 online， 即系譬如上管卷轴、魔兽、Fallout 嗰啲就一路都有一路更新啦，咁啊一笔带过啦，唔系好重要。咁啊，星空 Safi 嗰边都有新嘅 DLC。咁 虽然个DLC 啲人又屌晒鬼嘅。 我主要唔系一个 DLC 本身如何唔问题，即系佢同科有啲似76啊个紧 Fallout 76都系啱啱出嗰阵时甩甩漏漏。好啲做唔完咁样，咁然后先慢慢咁去更新。唔知系边时佢本咗嘅就系我出嚟之后先再执啊，定系点样？总之佢好似将呢条当成公式咁样做，无论系科欧无论系星空都好咯。咁啊，你可以睇睇，即系如果你之前有嘅，你咪睇下佢更新完之后见唔见到人咯，即系一样嘅情况啦。咁啊，呢啲 online 类嘅就算啦。咁跟住就系 FPS 类。咁啊，跟住落一步，我要戴翻个头盔先。我唔系枪 game 嘅玩家，我玩枪 game 会玩 3D， 所以大部分我都系照讲嘅啫。 我知道，我知系乜嘢 game， 但我唔玩。 即系呢个 Xbox。 哇！我见到个好精彩名啊 ，Doom。 Xbox 入边咧就枪 game 系一种一个顶梁柱嚟噶啦。咁佢顶梁柱入边所有枪 game 都要叫佢一声祖先、阿妈、支持你嘅身份 light 嘅嘢 ，Doom。咁啊，其实佢唔系冇新作嘅，但系上一次咧，佢上一次已经系非常之耐之前嘅事嚟啦。咁佢终于 B 社有拱翻只新嘅 Doom 出嚟，系啊。今次咧，副 title 系 Dark Ace 啊，即系历史上嗰个 Dark Ace 啊，黑暗时代啊。佢就翻去有啲佢同啲中世纪相关嗰啲嘢结合埋一齐，一种有少少奇幻式咁样嘅张 game。咁啊，调翻转讲啦，即系 Doom 呢个名够劲啦。咁啊，即系但系。只不过是个热身，后面就非常之枪 game 上面都是非常之强嘅。咁啊，跟住落嚟即系第三方嘅，喺新闻题有好几次啊。虽然就唔系因为只 game 本身与我那样而睇，系佢开发过程。即系如果你有听我哋新闻嘅话咧，就听到几咁一波三折噶啦。佢即系开发到一半，俄乌战争，佢哋个公司俾人炸咗，物理上俾人炸咗，佢个公司就系基辅。俾俄军炸 Q 咗，咁啊，然后跟住就有开发人员要去参军啦，甚至有阵亡噶啦，咁甚至中间又俾人 hack 过啦，搬公司啦，总之佢嘅开发非常之一波三折啦，即系好事多磨啦。咁啊，唯一好处就系因为有部分开发人员咧系真系有呢个参军嘅经验，佢哋有冇融入到去咧就问佢哋啦。但系佢哋因为战争令到民族情绪高涨，亦都好强调乌克兰嘅本体嘅嘢，包括入边用乌克兰语啦。但其实大家知道乌克兰语咧同俄语嘅分别有几大咧？美式英语同英式英语嘅差别仲大啲，不过佢就大家明啦，你打紧仗嗰阵时，梗系呢啲嘢梗系会分开噶啦，咁啊唔紧要啦。咁佢本身有故事就讲嘅系切尔诺贝尔事件之后，又再发生咗一次核事故啦，令到嗰个地区就变咗个核灾后之后嘅死城啊，嗰啲有啲。啲异变嘅怪兽啊，有啲一嚟嚟，无论系老间谍啊、寻宝啊嗰啲嘢嘅人啦、啊，一个咁样嘅故事嚟嘅。前面几日部作品咧，个反应都唔错嘅。就算扣除佢啲一波三折，扣除佢呢啲嘢，佢都系一个值得留意嘅一套作品嚟嘅。咁啊，跟住嗰只咧，《腐朽之刀三》，咁呢只咧就比较正否两极，尤其是佢之前前作第二部。啱啱出嗰阵时，俾人屌到开行，我好记得嘅。我唔记得有冇新闻有冇报道啦。总之佢出嚟嗰阵时，俾人屌到开行嘅。咁但系咧，自从间公司俾微软收购咗之后咧，慢慢地去，唔系话微软有咩神奇嘅嘢，但系最少有本俾佢去慢慢咁去执翻第二代嘢。由最初我记得好似褒贬不一定系大多劣评，我唔记得咗个系边个，总之就系唔太好嘅啦。咁然后去到后面咧，已经系大多好评，我冇记错系嘛，定系压倒性好评？你有明白呢个例子？我谂唔记得系呢个系嗰种僵尸末日生存游戏， 又系嗰啲嘢。 哇！呢、这个类型真系雷到不行噶，喺一扎咁雷到唔爆嘅类型入边咧，有一只似样少少嘅，就系呢一只喺巨执完之后，啱啱出嗰阵时唔掂嘅，但系执完之后咧，算系一只似样少少嘅作品。咁佢而家出到第三代。咁啊，希望佢可以继承，唔好继承 B 社嗰啲死人习惯啦吓。啱啱出嗰一次系垃圾，咁啊，你后屘先慢慢执翻佢。虽然第二代就系咁啊，希望佢由第二代最后边 嗰個情況再去出發，咁啊叫做中意呢類型，因為真係呢類型係話有唔少玩家中意玩嘅。問題就係出親都係垃圾嚟，即係呢隻算係垃圾中係比較好少少嗰一隻嚟噶啦。咁啊，所以又睇下個價值。好啦，跟住呢勁嘢嚟啦 ，Gear of War 終於又出新作， 終於有新作啦。 不過今次唔係續作，佢今次叫 Gear of War E-Day， 即係係之前嘅故事，前傳故事嚟嘅。讲返去佢 Gear of War 14年前入面嘅故事，咁系列玩开嘅就必玩㗎啦，呢啲咁就冇得讲㗎，即係呢个系列都有相当多嘅死忠玩家喺度玩嘅，咁啊。 咁战争机器出咗系算系叫几隻 Xbox 佢主要嘅 Xbox 平台里面就系叫做一般人都会知道嘅 game 囉，因为好多 game 其实真系一般人系唔会知道，尤其是我哋呢啲唔玩开鬼佬 game 嘅人嚟讲。 不过唔紧要，再打一个还在后头，大家万众期待，即系非常之多推少我嘅兄弟，我身边嘅人打枪 game 嘅，冇可能唔系冇可能唔知，系冇可能冇玩过 Call of Duty。 咁呢只 game 系鱼肉噶啦， 即系当年动视暴雪点解会卡住咗喺度，都系因为有人攞呢个嚟做理由，走去演技嘅啫嘛。咁佢而家就系 OK， 我遵守承诺。当年讲到明会有 PS 版嘅，放心，都系长下出晒。咁即系你中意玩，你咪玩，你咪攞去咯。即系都系嗰句啦，咪告诉我根本唔 care， 唔系 care 佢呢只嘢有垄断到佢自己。即系某啲某啲人攞呢个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都人哋都唔系咁讲君子啦。不过即系你自己中意做垄断啫，人哋唔搞呢样嘢啊嘛。啊，顺带一提，呢度入边几乎所有嘢。都是有 PC 版和 Xbox 版的，有部分还有很多都有 PS 版甚至 Switch 版。为什么小 Switch 是因为有不少是 Switch 咸肉的，那就是第一名的了。 喂，是很多是因为很多咸肉，那么很认真地说 Switch 2就这个啦，但 Switch 就有很多咸肉的现在这个阶段。 总之 Microsoft 是没有主动制造这个主机的壁垒的，即是跟这个 Sony 是完全另一回事的。只是这样已经，虽然这个 Call of Duty 就当初承诺了签了十年约的嘛。即系 咁唔同啊嘛，卖 game 卖 game 好搵钱嘅卖主机啊嘛，而家 我谂紧就系、是，咁 PlayStation 又唔见你要拒绝嘅，点解唔拒绝佢啊？因为真香咯，即系咁啊，大众期嘅 Call of Duty 啦，咁啊， 总之只嘅 game 摆出嚟就他妈啲玩爆，讲完 系咪？咁佢今次咧就，我觉得最重要的一样啦，因为虽然 Call of Duty 出咗咁多代啦，但系佢今次有个都几重要嘅更动嘅，就系佢。嘅 dust 啊，即系冲刺啊，以前就系可以向前向后啊嘛，而家可以四方八面咁样去 dust 啦，你即系可以好似英雄本色咁样啊，打一个飞身，然后双枪砰砰砰砰砰啊，当然冇子弹时间啦，即系嗰啲咁嘅动作啊，即系变成咧啲动作跑追赶跑跳碰都好劲嘅嗰啲人啦、啊，都做到嘅动作，即系佢用嘅比喻就系动作巨星啊，都做得到啦咁样。 犀利啊！ 喺大家有要嘅嘢之下咧，就再都仲可以谂一啲新嘢出嚟，算系咁噶啦，咁样啦。 我都嗰句啦，嘥鸠气啦，反正有出乜鸠你都玩噶啦。 嗯，好啦，跟住咧就系呢只就真系大家都系嗰句。唔好做任何更动，你好少听只 game 呢少少更动，啱啱讲你 FIFA 嗰啲嘢呢你唔喐呢就会俾人笑㗎嘛。但係呢只你喐少少都会俾人屌喎 ,MGS3 Remaster。 係啦，咁呢之前我之前有新闻都讲过嘅，因为今次呢係真真正正地就只有一个係将第三集完全重做一次，所以呢唔需要配音。即唔需要再重新配音， 直情系攞翻旧配音添。 系攞翻旧配音，重新用旧配音重新做嘅啫。咁就 Snake Eater 咁又等啦。反正呢个 game 下年出到算佢劲，下年出到算佢劲。我觉得下年出唔到。 啊，叫做系 remake， 但系实际上系 remaster 多少少。我又唔系完全 remaster， 因为佢唔系净系草贴台草质嗰啲嘢，佢喺一啲细部动作或者系画面上面咧，佢系重新做过嘅。但系咧，佢亦都唔敢偏离原作任何嘅偏离。即系嗰啲分镜啊，啲混镜点样喐啊，嗰啲都唔敢喐，全部跟翻原作，纯粹系高清化，啲材质靓咗，个模组靓咗，啲动作仔细啲，细部表现，即系入边你俾人打咗咧，你会肿，会流血，你俾人枪射到嘅话，件衫会烂，呢啲以前机因为机能做唔到嘅嘢，而家俾埋你系咁多啦，其余嘅全部跟翻小岛嘅嗰个套， 唔好搞，虽然好多人都吐槽就系咁嘅大作 remake， 而吐槽嗰位叫做。无迹神谷英树，佢话一只咁嘅大作面咩？佢创作人竟然可以完全唔关事，有冇搞系咪又搞错咗啲咩嘢咧？一个小神谷似撩交拗嘢， 就是因为他创作人缺席，他唯一办法令我只 game 不搞祸他的方法就是不喐他咯，烧鬼嘈巡咯。调翻转，因为咁样咧，我听到好多人都系噶，因为咁咧，所以唔介意走去玩。如果你话你 Konami 唔知捉个乜人出嚟，真系重制佢嘅话咧，反而会俾人屌噶，即系好少数嘅例子嚟呢个真系。啊，仲有一个都系经典回忆啊，虽然个故事系新嘅，夺宝奇兵。 原来系中史。 故事就应该系介乎于原作夺宝奇兵同圣战奇兵之间嘅故事嚟嘅。 哇，好早喎、啊，真系 系啊，比较早期，补充翻中间嘅一部分嘅故事啦。个画面非常之靓，即系不过呢啲而家讲画面靓已经系冇乜用噶啦，废话嚟嘅。 废话嚟嘅，依系冇意思嘅。 非常到还原到主角叫咩？我唔记得添。 福伯啦，福伯个样咧。 嘅样，连佢个样都可以非常准确地还原。当然，因为佢做揾埋佢做呢个 motion cap 嗰啲嘢啦。咁但係有少少吐槽点就係、是、你都搵人哋做咯，我做咩啦，你竟然话我听你系第一身嘅。 咁你做咩啫， 即是你咪睇唔到个主角个样咯。 多鬼嘢。 虽然佢有部分啲 cut 先啊嗰啲中间过场嗰啲都系会用第三身视角去望返佢，但你大部分时间呢都系用佢嘅角度去睇其他人，所以你睇唔到主角长什么样子。 唔知做乜鸠嘢啦。 不过呢类型嘅游戏用第一身视角呢可能个感觉好啲啩。即系我对我嚟讲就一定系 鬼佬对逢亲鬼佬 game 啊，第一身都系第一身视角噶啦，一第一身视角佢湿晒噶啦。 唔系我唔少系有唔少系越肩嘅呢类度，你2077咁啲啊，你搵到阿奇洛，你以为先嚟做样，你梗系影到佢个样噶啦，大佬。 即系影尽佢样啊，大佬啊，钱嚟嘅屌。 最少都影佢个屁股啊，大佬。即系不过唔紧要啦吓，呢只我应该玩唔到，因为第一身视角，我一定会晕飞都晕到黐筋。 都唔玩。 啊！我夺宝成咗成事，当然系绝对不能错过啦。咁样啊，咁啊，跟住就呢个 Perfect Dark。咁啊，之前就非常之多传闻嘅呢只嘢，记得有冇新闻有冇报过？其实佢系咪停咗工啊？俾人推倒重来啊？诸如此类嗰啲嘢，即系嘅。 好似印象冇咁讲呢只。 啊，咁啊，而家出咗嚟片之后咧，咁啊，应该就出咗只，应该嗰啲传闻应该唔系嘅。咁出咗多只 game 啫，但系唔代表出得好嘅、嗯。我先唔讲你游戏如何那样。我睇到个女主角就，即系睇到佢又唔开胃，即系嗰啲系嗰啲咧，即系你冇比较冇伤害啊嘛。第二代嗰阵时好靓噶嘛，佢喺第二代嗰阵时咧系虽然唔系我杯茶，系算靓女嚟嘅，佢又唔系即系纯粹嗰种花瓶，即系剑星嗰种花瓶嗰种靓，系一种有啲型、有啲性感嗰类型嘅咩嚟噶嘛。嚟到第三代，大妈你边位？其他我乜都唔使讲，我净系见到佢，我净系令呢样就唔开胃啦，都唔讲你啲咩意识形态嗰啲身份嚟得嘅嘢啦。 都唔算大妈噶嘛，冇咁刻薄。虽然我睇佢张图都叫做中女咯。 你同唔系冇比较冇相同，你同第二代相比就知啦。虽然第三代个画质系靓咗，但系第三代个样衰咗啊嘛，大佬。 中女咁年纪大咗啲系咁噶啦，崩崩啲女人年纪大咗系咁噶啦。 不过唔紧要，唔够后边嘅嚟暗龙纪元。 哇！依套嘢简直系又系平权最尖端啊！顶佢个肺，嗰个开发者咧又系啲典型嘅平权捻嚟嘅。一只 game 一公布之后，即刻喺佢个 X 嗰个 account 度铲咗所有嗰啲平权嗰啲咁嘅字眼。哇 ！Too fucking late 啦！呢个世界上互联网系会有记忆噶嘛？呢啲嘢 系啦，即系要 capture 呢样嘢啊嘛。 你本人如何真系唔 fucking care 啊？除非你将你个样 cap 上去。问题系你做出嚟啲人个样，即点讲啊？ 个剑 心个十上剑，我觉得都劲过你嘅大佬。喂，即系全部企系拉萨，冇个正常人嘅。呢啲咁嘅角色有你七个人啊嘛，有两三个点缀下 ，OK 冇问题嘅。即系当年都吐槽过啦 ，FF 净系得正男美女，但你唔使全部都咁样噶、大佬，你啲咩审美嚟噶，大佬？ 我引用国707嗰句就系、是。所谓大侠士必靓仔有型系啲平民，你小民英有妄想啫嘛。跟住周星驰嗰个就系咁都唔好咁甩头甩骨啦。 Exactly 系咁。我再讲最退一步 ，OK， 你要搞你正确嘅嘢，你可唔可以唔好搞 Dragon Ace 个 title 啊？你搞你自己噶啦，你唔好搞啲大 title 啦。 熟逢亲呢啲咁嘅 game 一定系搞大 title 噶啦，你一定识啊！屌有相信有原力，女人之间都系生仔嘅原力，元气万能嘅。 即系下一只一样系啲咁嘅嘢，台湾叫神鬼语言，我唔记得香港叫乜嘢啦。总之就系、是、又系一睇个样子，我知道你啲咩奇幻什么乜乜七七，大佬我睇你个样子我就已经系唔开胃了，大佬。即系佢入边有解释过嘅，佢就话佢入边有个上游心生系统，即系话咧你做好事做好人嘅话咧，个人系会越来越靓嘅。 八你嘅上限大概系人哋嘅地板咯。即系你靓极咧，都系嗰种大妈样嚟嘅啫。 靓极都猪，靓极都系猪扒。 即系我玩游戏咧，真系唔想见到你咁多。即系如果你话你呢条线，你要你延伸可以延伸到最后，可以有翻叫做真系叫靓女嘅，咁啊仲有强少少嘅动力啦。你知由非常之丑变成丑，冇用噶，大佬 都系丑 啊！即系不过佢哋觉得佢哋啲奇幻故事系需要啲咁嘅嘢啦。唉，不过算啦，唔紧要。咁我哋需要我哋嘅业界良心。即系有啲有啲嘢真系学立归群嚟，即系冇比较冇伤害。光与影三十三远征队呢只就系只回合制 RPG。哇 哇咁古典啊！ 即系大佬，除咗日本之外，你几耐冇见过回合制 RPG？SLG 唔计啊，嗯、我真系好耐冇见过。跟住你一睇就睇到，除咗个角色系啲欧米系嘅角色之外咧，成个系统咧其实好追 RPG， 甚至最大嘅特点画面上边啦，佢啲选项咧喺人生度弹出嚟嘅。哇！我谂呢只咪女神异闻录，喂，完全系嗰种审美嚟嘅。跟住系咩工作室啊？一间法国嘅工作室嚟。咁我搭通我条线啦。即系咧，你又明白咧？呢个世界上咧，欧洲入边咧最宅日本宅啊，最中意日本、最中意日本 A C G 嘅国家，第一名系法国，第二名系英国。咁你完全解得通啦。虽然佢身在曹营心在汉，佢人喺欧洲，但系谂嘅嘢其实都系中意日本嗰种文化，佢中意日本嘅最 R P G， 所以肯定有。你话佢冇参考嘅双浪咧，乜 Q 都得。当然佢少量参考啫。即系佢嗰种咩潮潮界面，即系佢用嘅依然系欧美系真实系嗰种嘅样嘅，但系个风格系有几分似啦。咁啊故事咧都几有趣。咁啊故事咧就讲佢一个你当 boss 啦吓，苏醒嗰时咧就会写一个数字，咁、那个数字会越嚟越细嘅。上次系写34，今次准备写33未写嘅。咁如果只要写咗个数字咧，嗰个年龄嘅人就会死晒。我马上计，即系数学佬啊，我马上喺度计紧，咁就系、是。隔年嘅人就会俾佢整死，咁为咗讨伐佢，令到佢阻止佢继续去写呢个数字，咁佢哋要远征去怼冧个 boss， 大概咁样个故事啦。一个其实呢部分咧就有啲欧洲嘅奇幻，加咗之有少少日式奇幻嘅部分车埋一齐。虽然你可以话日式奇幻其实都系欧洲嚟嘅咁样啦，一个少数唔系微软及子公司系统嘅而比较注目嘅。因为呢个系新睇到啦，之前冇人提过啦，但系系好快就已经捉到大家玩家之间嘅注意啦。咁唔止系个角色靓嘅，先讲佢唔系真系美天貌若天仙， 起码似人样啦，起码咪得头一骨。 即系等于唐伯虎讲啦，有啲嘢要衬托噶嘛，你睇下隔篱嗰集， 哇，索横板声， 净系睇翻呢个秋香梗系靓女啦吓，咁啊。咁我唔紧要啦 ，OK。好，下一个就系、是、B 社黑曜石嘅作品。咁啊，读我就唔好识读啦 ，A V O W E D 宣誓咁解啦。佢系之前永恒之柱入边个故事，同一个世界观嘅另一个世界入边嘅故事。咁样黑曜石呢间公司就之前个表现就通常都唔错嘅，咁啊唔系未濑过嘢，咁但系大部分都唔错嘅，应该可以睇睇嘅咁样啦。好啦，跟住一个咧就Atom Fall， 咁呢只咧就故事比较吸引我。咁点解咧？因为我其实咧我系唔知道有个咁嘅故事啊。呢、这个英国英伦岛嘅最北端嘅西面，有个叫温斯桥火灾嘅事件。哇！我谂嗰啲话大佬，你呢单嘢好似唔系火灾咁简单、啊，因为呢件咧系一件核事故嚟，系一个临界质量嘅核事件嚟嘅。当年1957年一次严重嘅核事故，反应堆爆炸直接。咁当然系冇啱啱讲似我表演嗰啲咁大件事嘅，似我嘅记错嘅七级事故啊嘛，呢个系第五级事故， 大镬。 但系依家系英国史上最严重嘅核事故啦。 嗯。 咁呢个故事咧就用呢个事件为蓝本，假设一个世界就系呢件核事故发生咗之后五年，咁我入边咧就变做啲咩奇奇怪怪生物啊，如何那样嗰类型，有啲似啱啱讲浩劫杀神嗰种情况，咁样佢睇起嚟听起嚟都好啦，都系有几分似呢啲嘢嘅，但系用咗呢件事件嚟做背景啦，咁。佢想走出佢自己嘅风格，睇起嚟即系佢啱啱我啲咩远到喊啊嗰啲咩。突然间俾佢叫咩先啦？佢同呢啲类似嘅故事，佢系好明显想有自己嘅风格喺度嘅。 咁睇佢做成点啦，我觉得系值得去留意一下，唔一定做得好噶先讲，但系值得去留意一下嘅咁样啦。啊，跟住就两只算啦、 嗯， 北方轮廓做出嚟嘅游戏，一只非常直接简单直接嘅名叫明末， 唔系明朝， 个名就叫明末。 我一听明末啊，明朝呢只咩啊？ 佢个故事系明朝末年嘅故事，就直接个名就叫明末， 即系明朝啦、 啊， 又系扭蛋 game， 即系。咁啊，佢一隻其实同黑悟空相当地似，唔系话因为佢国产，而系都系嗰啲类魂类唔得晒嘅类魂咯。 唉，又系嗰句，唔介意你抄，唔该抄好啲。 以我所知，听翻嚟一啲真系有做过内部测试嘅人讲翻出嚟，就系非常欠缺打磨，好客气噶啦。 哦， 即系如果要讲佢欠缺打磨程度，甚至应该比黑悟空严重。 黑悟空都话要出到啦， 咁当然啦，黑悟空就出，咁佢就冇咁快嘅，佢仲有时间去逼佢执嘅。但系又系嗰啲咯，画面就唔差，望落去，如果你睇个定格照嘅话咧，唔差噶，完全唔差噶。问题就系你一喐起嚟打气嗰啲就欠缺打磨。好客气噶啦，已经叫做 咁开发中系咁噶啦。 咁、除非你对国产有啲咩特别情结啦，如果唔系就可以 skip 过吓。咁、跟住嗰只都系类似嘅情况，佢改过几次名啊。喺呢、這个总之呢度入边叫 match pick 啊，即系一只多人机甲对战游戏。我唔知点解啊，除咗呢啲武侠啊、古代啊呢啲嘢题材之外咧，中国系有一班好少数好硬核嘅玩家咧。是喜欢这类机甲东西的。咁无奈地啦，这类游戏其实甚至比起刚刚讲的那类什么武侠啊那类东西更加难搞，那些一些不存在的重型机甲你要怎样表现它的质感。因为它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喜欢重量感的，一种是要爽快要机动要性的。咁两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来的。是怎样在这两种类型之间反复横跳，或者是取某个中间，或者是孤注一掷，是选择来的。然后机甲的本身的运动它不存在现实的物理参考，这个才是最麻烦。你最多可以参考就是坦克那类咯，重型的话，但那类的运动是很少的，跟你这类这么大这么牙炸动来动去的机构差很远的嘛。所以在缺乏参考的状况之下是非常之难做。而根据又是根据有参加封闭测试的人所说，八月会搞付费测试嘛，不是说这个再之前的你说内部好有测试版怎么看好啦。他表现出来就是非常之欠缺打磨一样。不过这个我就觉得是非战之罪来的。我说你自己一间都不知道哪里走出来的大农场。我只能讲我向他们挑战难度的冒险精神致敬，但是这个 game 如何呢就真的不要太期待。不过大陆东西都是这样。咁啊再一只特别少少，虽然我知道包括之前 PlayStation 啊Summer Game Fest 都听到不少这些五对五的游戏啦，即是 Overwatch Lite 的物体啦，这样讲啦。我知仲有好多其他类似嘅，但我脑入边先谂到 Overwatch， 冇冇同我拗。咁佢咧就拱一只，佢入边有一个几新鲜嘅系统，我几有趣，可以值得睇一睇。就系佢入边有个卡牌系统。简单嗰个卡牌系统咧，就因为呢类型啊，有啲系中意有啲玩家嘅特殊能力啊嘛。你用边个角色就唔同特性啦。佢唔系，佢系有个系统系会改变特定嘅规则，即系譬如嗰啲规则通常对你有利啦。譬如你个对手个头会大咗。咁你咪容易爆头咯，即系你判定变大咗，又或者系你个身度会有啲草自动长长出嚟，你附近会长啲草出嚟，会遮挡住你个人，少量地遮挡你都得，仲见到嘅呢类型咁样嘅改变啲规则去玩，咁啊，当然佢唔同英雄都有唔同嘅能力啦，咁样结合起嚟，咁样就会有非常之多嘅变化啦。因为呢类游戏咧，其实好惊就系冇变化。咁为咗可以增加变化咧，就不断咁制嗰啲新英雄出嚟。然后嗰啲唔系好好用啲英雄咧，要么就系你 buff 佢，要么你就 buff 佢，要么你就要么就 nerf 啲劲人。总之你就搞个平衡喺度，你死噶。咁啊，但系呢度入边多咗一个咁样嘅系统咧，那个变化就可以比较多啲。咁啊，睇下佢会唔会有啲可唔可以创出一条血路咯？因为呢类型嘅路型咧，真系非常高度地饱和噶啦，已经系，即系你要真系唔谂啲特别嘢出嚟咧，系特别难去搵到人啦。咁样好啦， 咁跟住就係啲比較特別少少嘅作品啦，喺啱啱嗰扎基本上都 FPS 為主嘅作品入面，呢度唯二嘅獨立遊戲，咁啊先講一個我真係唔知佢玩乜嘢㗎，收集音樂然後四處冒險，個畫面就好獨立遊戲，咁樣講會唔會咁啊？就算啦，個畫面有獨立遊戲啦，但係我有少少莫名其妙，可能係我唔識啦，純粹係咁啊，就叫 Mixtape 啊。M-I-X-T-A-P-E， 咁啊，咁另一隻獨立遊戲就係呢個冬季洞穴，一個畫風就好繪本風，主角係一隻老鼠嘅生存遊戲，但係冇因為佢畫風比較兒童向，亦都冇因為個主角係老鼠而輕鬆嘅，佢系統本身幾硬核下嘅，咁樣嘅一隻獨立遊戲，咁同啱啱嗰隻嗰啲風格真係完全唔一樣，喺 showcase 入面幾乎全部都係嗰類咁嘅樣嘅入面幾特別嘅一隻嘢，咁啊咁啊，仲有一隻Square Enix 嘅一隻好多人提嘅睇故仔遊戲，簡單講就係 AVG 啦，你會有啲抉擇去改變嘅支線，但主要你嚟睇睇故事嘅，咁啊故事如何咧就自己揾啦，我知好已经好多人讲过啦，我冇乜兴趣，淨係讲个故事，因为我自己都唔知点解冇女追之后我就冇乜兴趣呢个 AVG。我咁样讲会唔会好衰，算啦。咁样顺带提下之前佢前作都几多年前啦，而且评价唔错嘅。所以陈瑞又话我唔系好鍾意呢啲播片，接近系播片嘅 game， 佢唔系播片啦，即系接近系讲故事，纯讲故事嘅游戏。跟住落嚟就系微软嘅亲生仔，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喺呢、這个我好记得当年玩 AOC 玩得好开心，跟住佢话，哎我哋出新作品啦，咁跟住嗰个新作叫做神话世纪、我非常之记得，我最后系嗨咗两下就秒掉，系即系一隻当年备受期待，然后出嚟大爆死， 系人做嘢， 无论系销量定评价都系大爆死，不过原因唔系在于只 game 做得好还是唔好。而是大家而期待嘅係 AOE3， 虽然后面又出啦，大家期待係 AOE3， 唔係一隻拜神游戏。嗰日神话世界入面佢其实你就要获得神力喺个神庙去拜佢，唔同神话世系统，即係一般人道系统啊，北欧系统嗰啲都有佢自己唔同嘅方法呢个嘢啦。只 game 本身当年出已经系冇人玩啦，不过既然 AOE 都四又出咗啦，二嘅重制版、决定版、乜版都出咗咁多只啦，咁轮都轮到佢啦，我觉得真系纯粹系轮到佢嘅啫，佢系统上有少少改变过嘅，不过有冇人玩都有个问题，所以佢话系统改唔改都冇人 fucking care 噶啦， 冇人鸠事 啊，即系不过就叫做 讲埋啦。 顺便做埋嗰只啦，咁啊，其他嘢都做晒啦，全校工作室嗰啲全部都做晒，虽然工作室已经喺度啦，都就咁啊，唔参咗呢只啦，系咁咯，系咁多啦。咁最后最压轴一只 pay to win 游戏，唔系因为佢 online， 系因为你要玩得好，你首先要投资硬件落去。CPU Benchmark 2024啊，唔系，系呢个微软无鱼飞行器2024。 应该咁讲，如果我话 Xbox 嘅话咧。我是真的为了这只 game 玩的，因为这只 game 是供应最好的飞行模拟游戏，因为本来就少了。 是没错、不过我首先你准备了一盒会缩光的 i9 未啊？ 是是。 2023都已经是要这个14代 i9 才驾驭到它 的性能要求，它对 CPU 的要求是非常之苛刻的。不过你同佢画面同佢系统你都可以理解到点解咁，因为佢真系模拟地球。大家几耐冇听过呢个名啊？唔系某只 game 名啊？当年 PS3 个粒 cell 啊，咪吹到咩嘢？吹到上天嘅。其中一样能力咪就系模拟地球咯。微软模拟飞行器，佢唔系模拟飞行咁简单啦，因为佢你要全地球四围飞噶嘛，所以佢就模拟咗成个地球俾你四围飞。你想想整个地球模拟俾你，佢要食几多资源先搞得掉。我唔知新嗰只系点，总之旧嗰只已经系食到黐筋㗎啦。咁新嗰只今次呢一代就新增咗就系嗰种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飞行方式。即系嘅飞行装置，譬如呢个撒农药嘅私人飞机啦，直升机救火啦，仲有呢个热气球啦。各种各样都可以叫做飞行嘅装置，但佢唔系我哋一般讲嗰啲客运啊、货运嗰类飞机，佢已经唔满足呢啲嘢咯。即系佢越搞 系越多，佢系好极致地、仔细地去模拟地球表面上面一切会影响飞行嘅嘢。你谂下，我哋攞部超级电脑，天文台买部超级电脑翻嚟，都系计咩啊？计我哋会唔会落雨咋？当然啦，佢嘅玩法咧就系直接实时攞现实嘅天气资料，直接车入个世界入边。 我去呢度会车。 吓，即系佢为咗可以模拟飞行，而我见得佢最多唔系人嘅玩，唔系 gameplay。而是復原某啲空难事件，攞佢嚟表现返喔、哦、当年空难如何，因为你唔会有部飞机去影住另一架飞机佢点样失事㗎嘛。咁你点样重现佢呀？最简单嘅方法就喺呢度用微与模拟飞，我见得非常多都系用呢隻㗎，用佢嚟去模拟返某啲机当年如何那样，佢点样螺旋跌落去呀、啊、即係我见好多人都用佢去表现返，因为佢的确系某程度可以做呢啲嘢，做得非常之象真嘅。即系呢只游戏，一只游戏唔可以叫游戏啊，虽然我哋分类落去呢个亦都分喺 showcase 入边，但系佢系一只真系模拟器，承载咗好多好多一只游戏唔需要做嘅嘢，但系就因为佢咁极致地表现翻现实出嚟，所以亦都受到唔少人追捧，包括我哋嗰啲玩 CPU 嘅人，因为你要想要测试一粒 CPU 到底够唔够劲，揾佢就得啦。即系等于你手机 game， 你想要知道边只 game 劲，你要揾原神，因为原神非常之食资源，一样意思嘅啫。你想知道边粒 CPU 系真系够劲嘅，就系揾佢啦。喺呢个14代 i9 终于交到2023之后咧，佢 OK， 咁我哋出新嘅出嚟，俾个新目标俾你去挑战，行到 60PS 话你叻。 反正都有，我都反正玩唔起，真系依然玩唔起。 所以话你有兴趣啊？有啲困难喎、啊，真系就系揾粒咁粒劲啲嘅 U 先讲啦。即系当然，其实你唔一定嘅，你可以将嗰啲特效啊嗰类嘢尽量识得 全部 check 翻晒啦，咁啦。 順步 cut 就 cut 啦，咁就唔需要咁黐緊嘅，人哋嗰間特效傳開嘅啫，咁樣啦，咁啊，所以數一數，喺度應該廿幾三十隻遊戲咯，我唔知有冇數曬，應該係冇數曬噶。 嘢都好多，就有啲公布咗，即係話講埋啦，就係、是黑人拯救日本平民嘅遊戲咧，同日都即常推出 iPad 版，即係話好難得地。一隻遊戲家用電腦版、Windows 版同埋 Mac 版係同時推出嘅。 哇！呢個黑人武士咧，算啦。呢個《刺客教條》暗影，今次係講呢隻 game 真係我覺得周星馳嚟啊！我去邊度都見到你啊！即係 PlayStation 又見到你 ，Summer Game Fest 又見到你 ，iPad Apple 發布會都見到你，依個 Showcase 又見到你， 平權啊嘛！ 唔好話我聽你呢、這個任天堂直面會都見到你啊！ 應該唔會嘅， 你就嚟全制化啦，大佬！即係你明白最冷門嘅 iPad 同呢個 Mac OS 都有佢嘅份啦！即係你有冇咁恐怖 ？OK， 咁佢今次佢仲有個自家嘅發布會啊 ，UB 自家發布會啊，先講只 game 就佢。更加多嘅 gameplay 画面啊，入边嘅表现啦、啊，咁某啲唔系好熟刺客教条近嚟发展嘅人咧，就会走去屌啊！呢啲叫刺客，走出嚟杀死晒所有人就咁啊，算刺客啊？ 啊，好奇怪咩？ 我你近期嗰啲都唔讲，你维京嗰只基本上都系咁样行噶啦，即系其实已经行咗好耐，系咁样将分做两类，一类就真系搞潜行暗杀、一类就系杀晒所有人，就算啦，就系潜行成功就系冇人发现啊嘛。喂，呢样嘢挖咗好耐啦，今次正正经经分开咗两次，我哋纯粹有嚟噶咯。咁女忍者嗰边其实冇咩投诉嘅，除咗佢啲武器唔系好忍者之外，锁镰刀系忍者嘅武器嚟嘅，但系佢个袖剑就唔系好似忍者平时用开嗰啲，不过都算啦。咁、最大问题都依然系阿柏叔叔，即系阿尼佐里，你中意呢种打法？非常之鬼佬心目中嘅武士攞刀方法咯， 唔好吐槽啦！依系鬼佬出嘅游戏噶嘛， 即系传说中考究非常之强嘅 Ubi， 你竟然同我讲同时有樱花落同熟个湖喺同一个画面入边出现，嗱呢个唔系你唔熟悉日本文化，你直情唔识生物学。樱花系四月开，春天开嘅嘢，早极你都系初春，次极都系初夏。你同呢个秋天先收成嘅米，竟然喺同一时间出现，呢个系生物本身嘅问题，唔系唔熟悉日本文化，唔系文化懦弱嘅问题啦，大佬。 跳， 哇，佢啲错误多捻到咧，你同我讲，哇，因为以前系讲紧，你就算只 game 唔好玩都好，你最少系乜乜乜模拟器啊，呢个巴黎模拟器，呢个呢啲咁嘅嘢啦。喂，你而家啊，真系 即係鬼佬，你鬼佬世界，歐洲、非洲，有啲嗰啲，甚至希臘嗰啲，你就甚至埃及嗰啲，你就照還原。我哋東方嗰啲，你就搞成咁嘅款。呢啲唔係歧視係咩？ 我唔想再講啦。唉，呢啲咁嘅啲掉笑話。 啊，總之望起每一次佢有新嘢出嚟，唔係放大檢視，雖然係有人放大檢視啊，即係唔使放大檢視都一堆吐槽位，都唔講你阿叔叔嗰啲問題啦。啊，真係。順帶一提啦，我特登走去睇咗呢個日本 UBI 日本嘅 YouTube 個 like 同 dislike 嘅比例，另外攞擴充你先可以去睇到佢隱藏噶嘛。大概有九成以上都係 dislike 嘅，你係睇有幾咁惹人反感。當然你可以話你日本仔反感關我咩事？咁呢啲仲唔係呢個白人優越主義走出嚟嘅嘢？呢、這個所謂嘅平權論，最終嘅平權論就係一個最終嘅終極嘅歧視論。 不就唔讲啦，有句再讲落去嘅话，就我哋要俾平权，我俾人黄标签噶啦。 啊，咁啊，既然讲 Ubi 都提一提啦吓 ，Ubi 佢有自己嘅发布会嘅，咁啊，除咗你边度都见到嘅周星驰之外，嗱嚟咗周星驰之外咧，咁啊，仲有佢自家嘅 Boss 王子，咁啊呢个 title 咧。自从此阿教条红咗之后呢佢都收埋咗好耐㗎啦。咁啊而家又再拱返出嚟。咁啊出咗几隻相关嘅嘢。咁啊妖魔就係900多万年后先会有影都未见嘅。妖魔望起嚟就只要佢之前出嗰隻佢话结合返前统同现代嗰隻睇起嚟都 ok 嘅。少数地佢仲未自己拆照自己招牌囉。Ubisoft 嗰啲招牌咧，佢已经就差七七八八噶啦。波斯王子系少数个仲未拆佢嘅招牌嘅 title 嚟，即系啱啱王子阿教条，佢已经拆到七七八八噶啦。即系仲有啲其他嗰啲都我都懒得理啦，老老实实。 就救佢啦。 即系呢档嘢系游戏就唔少啊，但系大部分都唔知几时先出到。即系啱啱都讲咁多啦，咁啊顺便讲埋啦，反正佢自己本身就唔够坐埋一集嘅，虽然大部分都系好 fucking care 噶啦。咁除咗啱啱讲《刺客教条》同埋呢个《波斯王子》之外，仲有之前有提过嘅《星战》，都系更加多嘅实际画面。因为之前《Summer Game Fest》入边咧，因为时间有限，据传啊，《Summer Game Fest》嗰件系嗰紧秒秒钟都几十万上落，真系秒秒钟几十万上落啊！你买佢嘅时间系非常之贵，怪唔得有啲 game 真系几廿秒就收佢皮，非常非常之贵。咁所以佢啲长时间嘅演示咧，就收翻埋佢自己本家的。佢大部分時間咧，除咗啱啱《刺客教條》之外咧，其實就係佢哋沙窩嗰只沙窩，我哋上次都提過啦。真係你係沙窩 fans 可能會有興趣咯。我最多係咁樣講嘅啫。如果唔係，我真係諗到有咩人會有興趣。但係我要提一提各位沙窩 fans 入邊，幾乎啲咩原力啊、光劍啊嗰類嘢係全部唔見曬嘅。即係我諗緊冇咗呢啲嘢嘅沙窩，到底係點樣沙窩？你話我有冇 fans 可以話聽？ 原力生仔，依個就算啦，依個梗唔講啦。 啊，咁啊，除咗星战之外咧，仲有部电影，知名电影改编呢、這个《阿凡达》，咁都有佢嘅新嘅资料片，即系啲睇得耐会双眼嘅超高饱和度世界，望两眼系好惊艳嘅，望多阵咧你就会眼睛疲劳嘅世界啦。咁啊，呢、這个美丽新世界佢都有出新一代嘅作品，少数仲可以保持好口碑，不过系因为冇咩，因为系比较少数、比较小众嘅游戏，佢个表个口碑相对都还不错嘅 Ubisoft 嘅 game 啦。咁佢有新作，今次系个时间点系公元1117年，系罗马时代嘅嘢，咁其他都冇乜公布啲乜嘢，因为都未有内容出嚟，因为成个 Ubisoft 呢次除咗几只就嚟出嗰只之外咧。全部都系有亂牌，就拱定你先，你开定支票嗰啲起嚟嘅。咁啊，呢个年年都有嘅 Just Dance， 咁啊，今年咧就咁啊，就系整个 VR 版本。你喜欢啊？你即系无力吐槽，年年都出，年呢啲话年货就相对比较好少少咯，反正都换过。今次算系比较大嘅改变啦。咁啊，整个 VR， 咁唔知你有冇 VR 啦？ 冇。 咁啊，因住订嚟你屋企啲嘢啊，咁啊，好。咁仲有一啲垃垃杂杂嗰啲嘢，我都懒得睇啦。即系我唔知会有几多人会有兴趣啦，我自己就冇兴趣啦，就费事折磨大家啦。咁啊，咁你明白点解唔可以将一独立攞出嚟啦？咁 Q 短，咁啊，今个礼拜就都差唔多啦。咁啊，接下来就会系呢、這个最后就系呢个老人发表会啦。你话E3嘅发布会 ，what 就应该差唔多 系啦。咁咧就而家就最新，咁咧我调查过啦，就应该系6月尾。今年系迟啲嘅。 上年我记得是6月27号嘛。 是啦 ,6 月尾嘅最迟嘅啦，因为佢讲紧就压轴嘅啦，佢一定系，而且亦都好相信地呢个发表会将会系 Sweet 一代里面最后一个大型发表会。如无意外、应该可以用花经灵魂赌一镬嘅就系 DQ123。因为而家相流传紧就唔系 DQ 三 remake 啦，系 DQ 一二一三就一齐 remake， 用点阵物点阵模式，咁就应该会喺发表会度公布。而咧根据我对Nintendo Direct 嗰个认识咧，佢做得大宣传嘅，佢做得大宣传嘅游戏咧就唔会发售未定或者2025年未定嘅，就会可能2025年头或者2024年尾出噶啦，即系唔会要你等成 X 咁多年嘅。 总之最多都是再多一次大型发表会嘅啫。 系啦，咁就 但下一次大型发表会就算未出都已 经系，即 系都系马上出噶啦。 咁就差唔多啦，呢、个就系等发表等老饮嘅发表会先再讲啦。我哋好。 咁今个礼拜就到此为止，我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